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

Thank you. 夏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请继续欣赏我国当代音乐家创作的钢琴作品，曲目有邹向平的《洞乡鼓楼》，高维杰的《秋野》，高平的《夜巷》，全吉浩的《长短的组合》，龚小婷的《即兴曲五首》，陈怡的《八板》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华夏神韵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